视线，在亮了灯的房间，你 纸和回忆，躺在沙滩上的我，闭上眼深呼吸，全世界那么安静，就像在专心听。你不会晓得，好几次我想问你吧，现在睡了吗？还是在屋顶吹着头发？你在散步的时候还会总觉流泪吗？是不是心里忽然出现另一个他？我想要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，就算被没收我也不会怕，对，我不怕。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。算没魔手我也不会怕，对，我不怕。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。

期待可能的未来，舍不得割爱，要你期待。

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，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本月举行，最近市城管委也通报称，为了迎接此次论坛，本市的城市景观布置将会在5月12日之前正式完成，其中国家会议中心前广场、东单、西单等地区将会设置7座立体花坛，并通过多种形式的环境布置，为高峰论坛营造出大国风范、古都韵味、开放包容、诚意待客的良好氛围。从昨天开始，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正式开通，集中采集适龄儿童升入小学和初中的信息。北京市教委也提示，采集先后顺序和入学顺序无关，家长无需扎堆赶早。目前北京市各部门已经建立了联网审查机制，虚假入学的信息将会无法通过验证，还会影响到适龄儿童的入学相关情况。如果逾期不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集，将会不能建立学籍，并无法正常入学。最近无人机黑飞已经成为了各大机场面临的共同问题，首都机场相关负责人也透露，除了加强人员的巡逻检查之外，目前还将会开始安装监测设备，严防跑道两端等关键区域被无人机侵入。同时本市的地方法规也在修订当中，无人机的黑飞也将会被明确禁止。首都机场方面也提醒，如果市民朋友发现了禁空区域内有人放无人机，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首都机场禁空保护进行举报，一旦查实，举报者可以获得奖励。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，根据市气象台的专家预计，本周的大部分时间都将以晴朗少云的天气为主，本周内的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以下，最低气温在14摄氏度到16摄氏度之间。总的来说，未来一周的天气比较稳定，没有大风。同时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天干物燥，一定要注意防火安全，紫外线照射也比较强，出门时要注意遮阳和防晒。 千禧年代前夕，我在录音室哭泣，累积的潜力都是岁月留的痕迹，哪里有龙我就往哪里努力前进，但我的梦想就像谈不成的恋情，像摸不着的星星，就像落下不合时宜，另外一家我靠近，但最后只感受打击，生命是自由搏击，几次跌倒几次爬起，这是一场 party， 这是一场革命，现在明白预期是什么定义，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，This is our time，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，现在 不要脱离又带水，不要懒惰又浪费，这就是我的年代，星球攀上一条线， 着我的脚步，我已经不得心眼里，不要怀疑那个是我飘在天空的星星。现在 不要拖泥又带水，不要懒惰又浪费，这就是我的年代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。

存在，花蝶绽放，惊艳时代。把头抬起来，手插在口袋，要我的歌声让你们期待，再一次跟着我一起唱和，从头唱这首歌，想唱就唱。

北京的怎能记住一个弱小身影，烦恼的北京越来越不能安静。如果我真的哭了是舍不得北京，还不则在这个城市我留下的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